倒数第二行，文殊无尽问汝，如汝文殊，更有文殊是文殊者，为无文殊。这个向下这段文呢，世尊是以文殊菩萨来做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说明一法里面无是无非。前面是从理上说，现在的就事实上来讲，希望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能够体会到一切法无是无非是。因为这一层的疑惑要是破除了，一真的境界我们才能够证得。那么一般讲的说是大彻大悟，念佛里面讲的一心不乱才能成就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功夫之不能成就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障碍。佛说如汝文殊，这是举文殊一身，把文殊这一个人呢，把它比作一真法界，比作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一里面就不会有是与非，因为是非也是对立的，必须要有二法才能够说有是有非，不只有一。非说不上，连是说也多余了，应有意义的。那么这个比例的我们一定要懂得。底下说更有文殊是文殊者，这就是说的你叫文殊啊。除了你以外还有个文殊吗？除了你以外再有个文殊，你多出一个文殊。不除你以外，要说再有个文殊，那就少了一个文殊。因为什么呢？不除你之外说没有文殊，那就是没有你了，就少一个了。你文殊只有一个啊，一人之身不能有多有少啊，一身哪里有多哪里有少呢？我们如果说多出来叫做是，少出来叫做非，那一生里头根本就没有个多少啊，说是也说不上，说非也说不上啊。所以在一文书一身上说，添一个文书也添不进去，减一个文书也减不掉。第一段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添一个文书叫更有文殊是文殊的，减去一个文殊就唯有无文殊。一法里头没有增减呐，那么换句话，一法里头名无是非，一真里面没有是非的境界。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在华严里面讲得很透彻。 那么今天上午我们读华严经，也再给诸位说明啊，不但古大德这么说，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这么讲啊，这叫根本法轮呐、啊，就是一法了。华严以外的这些经论，那些法门从哪来的？是一法里面变出来的，叫方便法，不是真实法。啊，我们在《法华》里面读到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。啊，我们不善学的，执着二三。所以不能够证得一乘法。如果我们懂得释迦牟尼佛这个苦心悲念，不得已而学二三，二三可以行乐，不要执着，不执着二三，就借二三这个台阶啊，就到了一乘法了。所以二三是台阶，是工具啊，不借他不行，你要是借他不肯，舍不得他也不行，不能向上一种了。华严经啊，也有些同学不断在这听，每一个字每一句意义无穷啊！三乘法、二乘法是一乘法的部分，整个道理我们不能了解，佛讲浅显的一部分，一部分一部分给我们介绍。这个地方的比喻呢，就是把文殊比作一针。比作一佛尘，可见得经的意思，也就是叫我们误入一佛尘呐。文殊菩萨是大智慧人啊，一听佛这个意思，马上就懂得了啊。所以说，如是世尊，悟证文殊，如是文殊，如是。回一顾，若有是者，则二文殊。啊，有二文殊的时候，才能说，哎，这个是的，那是假的；这个是真的，那是假的。只有一个，哪有真，哪有假呢？没有真假了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口气上，啊，诸爷就能听出来，啊，他确确实实懂得佛的意思。直截了当地答复，真文殊，真就是一呀、啊，一就是真啊，可见的他跟释迦牟尼佛同声相应呐、啊，这一点在学佛的人来讲呢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，诸位总得要记住。我们无世界以来啊，就是在玩假的啊，一直玩到今天啊，在这里生死轮回苦不堪言呐、啊。佛与大菩萨眼睛里面看到的可怜悯者，我们是不是求不到呢？不是的，怕的是不肯求。肯求真就得念起啊，不要晓得那个真的功德利益跟那个假的不能比啊。比如说你手上拿着一千块钱钞票， 你要是真的可以租用啊，要是假的不当一文不值，还要犯法，还要判刑啊。所以哪有法子比一个人认假不认真，修假不修真，愚人啊，没智慧。千万不要以为啊，假的，我先前有名闻利养有受用，那是假的。而且你目前名闻受养、名闻利养这些受用是极小极小，太渺小。你如果要是修真的，你的受用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华严经的华藏世界，天上人间到哪里去找？啊，净土法门当中讲的极乐世界，你到哪里去找？这都是真实的，都不是假的。如果我们修真不修假，眼前的境界都变了，你在任何境界当中都得大自在，都有不可思议的受用。所以真的是究竟利益。我们为什么不修真？为什么还要搞假的？我们撇开这个受用不谈，我们讲智慧啊，讲知识，真假也寻疏很大，不如一真，一尘经论摆在面前，这能讲得出来吗？既然能讲，不是那个味道。为什么不是那个味道呢？你没有进去，就这么回事。啊，刚才我还在跟老居士谈这个问题，啊，谈到什么呢？就是翻译经的问题。啊，外国人翻译佛经。比我们中国人差得远，差在哪个地方呢？外国人是用的分别心翻的啊，分别心，不相信怎么能翻经呢？经是从无分别心里面流出来的，分别心怎么能够懂得无分别心中的意思？是问干什么？啊，不但佛法要无啊。中国的学问世间法也要悟入啊，现在是很少人听到了，从前念书啊，第一句话就是哎，你悟了没有啊？问你悟了没有，不是问你哎，你懂了没有啊？悟了才懂，不悟怎么会懂啊？那我们也不要谈经谈论的啊，谈这个世间圣家了。你们可以读一读《过于日报》的那个古今文选，你们把古今文选打开来看看，翻译古今文选的可以说是当代的文学家了，他所翻的跟那个原文对比对比，是不是原文的味道？那些做文章的人 是凡夫啊，见思烦恼都没有断呐、啊。他写出来的文章，我们都没有把他的意思都能完完整整的翻出来。何况是孔老夫子、孟老夫子，又何况是诸佛菩萨？所以我一再跟诸位说，不但佛经没讲的，四书五经也没讲的，你能够相信这句话，你就有开悟的希望。只管去念，不要懂意思。你所懂得的意思，都不是佛菩萨，也不是孔老夫子的意思，那是说是你自己的意思。什么时候才懂他的意思呢？自己成佛成菩萨了，就懂了他的意思。自己成了圣人了，成了贤人了，就能够懂得孔孟的意思。不如这个境界没办法，所以一定要求悟如啊。佛门的悟如是叫我们断烦恼，修六度万恨呐、啊！孔孟学问的悟如，是叫我们各无智之，诚意正心，才能悟如。你们想想看，方法是一样的，各无就是断烦恼，智之就是修三学三慧。那个智之就是求根本智啊，各无时隔离无余啊，你无人力量无欲六尘混在当中，这个物欲就害了我们。我们自心里面的大定，楞严大定，被物欲破坏了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破坏了，大定不能现前，不若智慧根本智也不能现前，对无所知道不免呀。都是在叫我们修定开悟，然后才能入圣贤境界，才能与他们同一个知境。你要是证如了，就是悟如之后了，你讲楞严经不错，是十方诸佛的楞严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也是诸佛之一嘛，悟如这个境界嘛。不如这个境界，诸佛的楞严经不懂。甚至于在这注说，看古人的注解也看不懂，这个是一点都不错的。你要不相信，自己可以测验测验。仔细地观察观察自己的境界，就是说去年我做这个楞严经看这个注解，我悟出这些道理啊，是这么个讲法的，今年再看的时候又不一样了，那可见的今年解得多，去年就不懂啊，没理解啊。到了明年呢，你这个觉这个悟性又高一点了，看看今年所解的这个错了，这就是真明了，连注解他也看不懂啊。要看懂一个讲法，就是这个讲法，过十年一百年之后还是这个讲法，那就没错，那你是真懂了。 天天在变化，天天境界的不同，怎么会懂了呢？这是自己测验自己，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于经与注解不通啊。伪学最怕的是不通，以为自己通了了，这就坏了。不通自己晓得自己不通，是求学的好态度。为什么？他能够虚心，他能够向上，他不自满。那个不通自己认为通了，自满了，在佛法里讲正上慢，瞧不起别人，自己以为很了不起，实际自己一瞧不通。为什么呢？真正通的人心里没有自满，没有功高我慢。我们拿世间话来说，学问深时意气平啊。那个有学问人眼见长在头顶上瞧不起人的，那算什么学问呢？真正有学问的是意气是平和的，学问越高心越平，求什么？平等心嘛。换句话说，心越平等，心越清净，心越慈悲，这是与这个修行修学功夫绝对成正比例的。那我们自己修学就要检点了，稍有更高无难的习气，我们就走岔路了，走错路了，不是在道上。稍稍起一念恶念，一念邪非，我们也走错路了，也不在正法上。正法里面纯善，究竟的真善无是无非是，这个境界是究竟的纯善。那么我讲的原因，我们道场还有几位老同学也应该晓得，《楞严经》我讲过不少遍了，遍遍都不一样。这就刚才说了，难无无啊！今天在图书馆讲的这一遍，比上一次在念佛团在那个第一公司讲的，大大的不相同。第一公司念佛团讲的，那么再比一比圆山林居士跟这个法藏莲社讲的，那又不一样。我想你们听的人心里有数，我自己就清清楚楚吧。遍遍不相同。为什么不相同呢？当时讲经，我也绝对不是说另法。哎呀，我知道这么多，少讲一点，自己保留一点，怕别人学缺了。那成这个先就糟了。不会开悟的知道十分恨不得讲出十二分，毫无保留，才有入处。一遍入得浅，第二遍就入得深，第三遍入得更深，所以遍遍不一样。 而不是只在这个境界里面。经本子给诸位说，用同一个本，楞严经前后大概也讲了有总有十遍左右了，我都是用这一个本，全都用这一个本，本子是一个，本子里面所圈点注解的是第一次讲的时候写的，第二次讲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再增加一个字，这是我奉劝诸位要求五路，我们要干真的不干假的，干假的怎么样呢？上一次讲，第二遍讲了，再找一些材料来补充，把本子写得密密麻麻的，第三遍讲了，又找一些材料来补充，材料多啊，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楞严经有40多种注解啊，那么样一搞，那楞严就糟蹋掉了，为什么呢？大杂烩了嘛，等于那个炒菜一样，老吃回锅的，回锅菜里头旧菜再添一点新的啊，再炒一次又加一点什么东西，那菜还能吃吗？那不是味道了，现在怎么样？就有不少人呢是干这一套的，这个错了，你能够悟入，你才有新境界，所以我常讲呢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年初住就破一分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那么他的境地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二住菩萨比他入的深，那我们要是请了这些菩萨来讲楞严经，初住菩萨跟我们讲，那头头是道，我们听得很有味啊。为什么呢？真心里面流露出来。那个二住菩萨来讲楞严经的味道更浓了，为什么？他入得更深。那么从十住实行十回向到等觉，这41位菩萨大家都来讲楞严经，就有41种不同的深度，见解不一样啊，悟入的深度不相同，见解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悟，一定要真，干假的决定不能开悟，没有这个道理。文殊是等觉菩萨，那当然是没有话说了。读一下这段意思就好了，不是文殊，为什么呢？文殊只有一个，以一是真。既然一生之外再没有第二生，文殊如果说再添一个文殊，那岂不变成两个了吗？这个地方比喻为一世一生，一生当中不能说是，这一句啊叫断定，唯有一才是真，那么像这样的公案禅宗也有那么禅宗祖师啊，这个机锋是不是从楞严里面借用的，那我们不得而知， 只要用得巧妙，能叫学人当下开悟，这就是好老师，这就是最好的教学法。再看底下一句，然无今日啊，非无文书。这是大夫佛前面讲的无文书。那我有一个确确实实真的一个人在呀，不是无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添一个不行，少这个也不行啊。啊，各位我晓得，那个假的呀，添的再多是假的。可增可减是假的，不增不减是真的。啊，那么换句话，一来无去是假的，不来不去是真的。诸位懂得这个意思了？你能不能觉悟到？有生有灭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。再说的白一点，有生有死是假的，不生不死是真的。我说到这样不必再说了，诸位还能不开悟吗？我们求真的好还是求假的好呢？是真的有用还是假的有用呢？文殊菩萨这几句话了，意思里面就含着真如如其，不胜一法，也不欠一法，年年满满，所以是无欠无余啊。这个当中加不上是非两个字，你说是的错了，你说不是也错了。所以说于中实无是非二相啊，在一真里面没有是非二相啊，正是所谓无难清净，更不容他了。就理而说，我们讲体这一个字都是勉强讲的，尚且不能够知足，何况是非。为什么呢？是非是讲到相上去了，所以诸位要明了，比如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佛教给我们受持大法，岂不是讲过立言说相持？因此佛说离体说名相，都是言啊，都是言说啊，执着言说真实相啊就得不到了。离开了言说，我们没方向，没有平级了，所以我们必须一文字又要立文字下啊，我们要依靠文字，万不可以执着文字啊，不执着就是立文字啊。语言说如此，言说是这样的，诸位要晓得，言说是深沉呐、啊， 其余的四尘，相尘、未尘、促尘、发尘，无一不如是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多可以利用它，都不能执着它，这才叫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呐、六根清净，实在讲是六根不是说不接触六尘，六根接触六尘，接触六尘而不分别六尘，而不执着六尘，那根怎么不清净？离开六尘一路得清净了，那是二乘人笨摩罗汉干的事情，是不是真清净呢？不是，不是真清净，假清净，不是真清净，真清净是不即不离呀、那是真清净啊，那才能见到一真的境界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在禅宗里面确实不少，有很多公案都与这个意思相应。那么在此地我们就不多讲了再看下文。佛言此见若明，这就后头发上说了比喻例子讲完了这言归于正传，宇宙空尘亦复如是啊。这是就前面这个比例来说，既然在文殊一人身上发明一真无是无非的道理，这个好懂，在一个人身上好懂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见经明言，也是这样的所以称作妙明的见经就是一真比住空尘之万象，也就正像这个例子一样。怎么样呢？读一下这个文说得清楚了，本是妙明，无上菩提净愿真心，妄为色空介于文间啊。第二页，谁为是业，谁非又谁非业，这下面又用比喻来说，本是对底下万维而说的，这万维就把本是迷失了。说在此地先说出诸法实相，本是妙明，这个本是就是实相，本是也就是如如的意思，万法如如啊，万法本是啊，本是什么呢？一真。本是一真，你在这个里面说是说非，这就叫万维。正好像前面讲的文殊菩萨一个人，你再要说是是文殊，这是文殊，这不是文殊，那就是万维了。什么叫妙明呢？妙明是 一照不二啊，继二常照，照二常即。从照我们说之为明，从即我们说之为妙。这个两句话给诸位说，见了性的菩萨，你要问问他，哎，你修个什么？你怎么修的？他就可以告诉你，就是用几招，即是什么？清净即灭，心极其清净，一念不生。人家用功就用这功夫，六根皆出六尘境界，心一念一念不生，清净光明。照是什么呢？外面境界是寥寥分明，不但一切眼前这个一切能寥寥分明，给诸位说，前因后果都寥寥分明。这个镜子妙极了，能照过去时，能照未来时。他也不要动一念，也不要去掐指，还是算算用不住。十方三世一照就都明了了。诸位要知道，急才能照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照呢？心不急，所以没有照的这个作用。我们这个心也清净也急了，这个作用就现前了。佛说法何以契机呢？因为佛是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。一看这个众生无量界以前他有些什么善根，他生生世世他在哪一道，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干些什么事情，佛都晓得。所以他有什么习气，应该怎么样教他，马上就知道了。所以几句大意说，他就开悟了，契机呀。就好像那个好大夫一样，一看到病就知道你的病怎么生的，你什么时候得的，什么原因得的，病源清清楚楚，药到病除。碰到一个蒙古大夫的时候，你这个病因一无所知，看到你说啊，你发烧，给他退烧药，打个退烧针，这不是办法了。直至眼前不能拔除病根，所以那个大菩萨的修行没有别的，就是修一个急，一个照啊。即是定，照是慧。这些都是说，即是平等的清净，照是平等的慈悲。就用这个功夫，他也不要什么经理论，也不要什么招募课程，没有这些麻烦，他干的就是这些。在境界里头，确确实实是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人家所取的是无上菩提，净愿真心。无上菩提是说的本觉，佛果上的如是，无上菩提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，并不是说哎呀佛他有我们没有，那就错了。为什么？这是自体本体 人人具足，个个不无啊。所以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，是未来佛吗？不是的。如果佛看众生，哎呀，他是未来佛，诸位想想，那就像前头文殊有二文殊了，那就头上安毒了。当下即是啊，不是过去未来啊。这都是千真万确，人家看出来，我们自己不晓得啊。我再比一个，给个比喻给诸位说啊。我今天刚刚啊，参加一个同学会，我是会没完我就跑来了，赶来了。我们有个同学下个星期到南非去，里面有些同学南非大家晓得出黄金出金刚钻呢啊，都有人动脑筋了，请他带这个宝石回来。